妙法莲花经卷第六，妙法莲花经随喜功德品第十八。以是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法花经随喜者，得己所福，而说偈言：世尊，灭道后其有闻是经，若能随喜者，为得己所福。以是佛告弥勒菩萨摩诃萨：阿逸多，如来灭后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如智者，若长若幼，闻是经随喜耳，从法会出，至于如处，若在僧方，若空闲地，若成邑，巷陌聚落，田里如其所闻，为父母、宗亲、善友知识，随力演说，是诸人等闻已随喜，复行转教。如人闻已，亦随喜转教。如是辗转至第五十阿逸多，其第五十善男子善女人随喜功德，我今说之，汝当善听。若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众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若有形、无形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、无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，如是等在众生数者，有人求福，随其所欲娱乐之具，皆给予之。一一众生，与满阎浮提、金银、琉璃、车渠、马瑙、珊瑚、琥珀、诸妙珍宝及象马车乘七宝所成宫殿楼阁等，是大施主如是布施满八十年矣，而作是念：我以施众生娱乐之具，随意所欲，言此众生皆已衰老，年过八十，发白面咒，将死不久，我当以佛法而训导之，即集此众生，宣布法化，示教利起，一时皆得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罗含道、阿罗汉道，尽诸有漏，于心禅定，皆得自在，具八解脱，于语意云何？是大施主所得功德，令为多否？弥勒白佛言：世尊，是人功德甚多，无量无边，若是施主但施众生一切恶具，功德无量，何况令得阿罗汉果？不告弥勒，我今分明与汝，是人一切恶具施于四百万亿阿僧祇世界六趣众生，又令得阿罗汉果，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闻法花经一偈随喜功德，百分千分、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知。阿逸多，如是第五十人辗转闻法花经随喜功德，尚无量无边阿僧祇，何况最初于会中闻而随喜者，其福复胜无量无边阿僧祇，不可得比。又阿逸多，若人为是经故，往诣僧方，若坐若立，虽如听受，原是功德，转身所生，得好上妙像、马、车乘、珍宝、碾如及成天宫。若复有人于广法处座，更有人来劝令座听，若分座令座，是人功德转身得帝释座处，若梵王座处，若转轮圣王所座之处。阿逸多，若复有人与如人言有经名法花， 可共往听，即受其教，乃至虽如奸民，是人功德转身得与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，利根智慧百千万世，终不阴哑，口气不臭，舌常无病，口亦无病，齿不垢黑，不黄不疏，亦不缺落，不痴不曲，唇不下垂，亦不牵缩，不粗杂，不疮真，亦不缺坏，亦不蛙邪，不厚不大，亦不泥黑，无诸可恶，鼻不扁塌，亦不曲累，面色不黑，亦不狭长，亦不蛙曲，无有一切不可喜上，唇舌牙齿色皆严好，鼻修高直，面貌圆满，眉高而长，额广平正，人相具足，世世所生，见佛闻法，信受教诲，阿逸多，与且观事，劝于一人令往听法，功德如此，何况一心听说读诵，而于大众为人分别如说修行，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，若人于法会得闻是经典，乃至于一偈，随喜为他说，如是辗转教至于第五十，最后人获福，今当分别之。如有大施主共给无量众，具满八十岁，随意之所欲，见比衰老相，发白而面皱，此疏形枯竭，念其死不久，我今应当教，令得于道果，即为方便说涅槃真实法，世皆不牢固，如水没抛盐，汝等咸应当，疾生厌离心，诸人闻是法，皆得阿罗汉，具足六神通，三明八解脱，最后第五十闻一偈随喜，是人福性彼，不可为譬喻，如是辗转闻，其福尚无量，何况于法会初闻随喜者。若有劝一人障引听法花，言此经深妙，千万劫难遇，即受教往听，乃至虽如闻，是人之福报，今当分别说，世世无口患，齿不疏黄黑，唇不厚牵缺，无有可恶相，舌不干黑短，鼻高修且直，额广而平正，面目色端严，为人所喜见，口气无臭味，幽薄花之香常从其口出，若故伪增方，欲听法花经，虽如闻欢喜，今当说其福，后生天人中得妙象马车珍宝之殓如，及成天宫殿，若于广法处劝人助听经，是福因缘得，释凡转轮座，何况一心听解说其意趣，如说而修行，其福不可限。